时间翻翻让我最真的能想过是真实需要翻翻到我天边的人全心守护一杯的分数 我走过动荡日子追过梦的放肆穿过多少生死假装若无其事穿过半个城市只想看你样子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时间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为你变成永恒故事，世界纷纷扰扰。